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个 QQ 都冇错噶，系咪先？即系。我唔会俾我哋个版主咧阿明咧差嘅，阿明嘅话一个月食六件咁咩？两个月食六件。 喂，你系咪喺香港成日就系玩 QQ 都系快翻香港玩嘅，即系联络性嘅嘢。 系 啊，我 OK OK。 通常就系、是、上网啊上 QQ 啦咁样， 梗 系啊问佢攞个电话啦咁样，咁啊问佢攞个电话啊，咁啊跟住约佢下几时得闲啊。我一招咧啊喺呢度教你哋，我你睇留言版我唔会讲噶。佢即刻俾个电话你，你即刻打俾佢， 系 佢会觉得你比较有诚意。 O K， 吓咁样呢啲阿明都唔会教你啊，呢样我都我呢样。 咁系咪如果你话你通常都会话俾佢听你系香港人嚟啦？ 喺倾 Q Q 嗰时候，我已经俾佢知道晒噶啦。咁你我以前喺节目都有讲啦，不过唔系呢个节目啦，即系喺智能手机，即系你要买 C D 先听到个节目啦。咁样我唔怕沉，你讲一次啦。我系好中意用啲国内嘅交友网。 嗯， 吓铺啲相， 吓 铺啲个人资料， 吓 咁啊等啲女咧嚟 Q 我嘅， 吓 吓咁啊留言啊倾下偈啊，跟住问佢攞 Q 同佢倾偈， 吓 吓咁样咧到时因为如果譬如我有交友网佢留咗言，咁佢交友网佢咧啲相喺度噶嘛，我咪睇咗佢啲相先， 嗯 啊咦 OK 喎，似翻个人喎，咁样咪。跟住嚟傾下偈咯，跟住問佢攞 QQ， 跟住就喺個 QQ 度。 咁咪通常如果你佢知道你係香港人，就殺成好多㗎應該。即係容易 睇地區啦。你係如果你珠江珠海啊、東莞啊、廣州啊呢啲，我哋香港人都 OK 嘅。 係， 但如果譬如嗰個女仔四川啊、湖南啊、湖北啊、黑龍江嗰啲，真係就唔好嘥嗰啲咁嘅時間啦。 係， 唔好嘥嗰啲咁嘅時間啦。啊！我哋 QQ 版主阿明嘅就唔同嘅，阿明啊，周围列国嘅，都系周围列嘅中国啊。OK， 啊咁佢周围都去啦。咁啊例外。即系如果我哋去玩 QQ 嗰种玩法咧，非广东省不去啊。 嗯。 啊，广州市以内啊，广东省太远啦。 嗯。 去到韶关四个钟头车，真系坐你浪居啦。你未必一定有得搞噶。 系啊，梗系啦，梗系啦。啊， 所以咧，你最好就系咩咧？就约佢过嚟啦。好似我呢次咁啦，咁啊呢个 QQ 中女啊，卅岁到啦，咁样就同佢倾过有一轮噶啦， 已婚未婚？ 离异， 佢话俾你听， 离异。 哦 ，OK， 吓离异，咁啊离咗婚日啦，咁样吓，咁啊靠养狗为生，咁样即系闷到扑街啦，吓，咁啊养咗只狗仔啦，咁样，咁啊我知道佢养狗仔咧，因为其实嗱呢样有人我喺交友网嗰度叻啦， 嗯。 我贴咗一张我养嘅嗰只狗，即系我喺沙田有间屋噶嘛，养咗嗰只狗。啊，讲下先，如果网友想去我沙田间屋烧嘢食咧，无人欢迎，我间屋10,000尺 ，OK， PM 一齐烧嘢食，咁啊唔搞嘢噶，搵个星期六啊，咁啊我贴咗一只狗，咁啊嗰只狗啊几靓嘅，咁啊佢，咦，咁嗰女仔见到，咦，啊呢个香港仔都有 即系 有 养下狗啊， 咁同佢养狗咪同我倾下偈咯。咁我问我咩品种啊？嗰只狗死鸠咗噶啦，我识唔识听？咁我照咁我话咩品种啊？咁我问佢养咩狗啊？打开咗个话题嘅， 即系有个共同话题。 系啦，你乜嘢都要喺度嘅。你要啲相系，譬如我喺街我望贴啲咩相咧？首先贴我同啲某明星影嘅相啦。我唔止一张，贴咗几张添，一张发咗都系一张啦。一只有 喺黄牛码头嗰张啊， 有宠物嗰张啦。睇展览会啦，排队买波飞啦，游行都好似一张，我唔好记得，即系你摆咗啲唔同嘅嘢， 多彩啦，令到佢觉得你。 我去菲律宾，我喺菲律宾机场又影一张，我喺广州机场又影一张，我喺呢个黄田机场又影一张，有晒呢啲咁嘅相嘅，吓 呢个即系一个鱼拥撒网嘅。 冇错啦，咁你咦？哇呢个我咦？我中意去边度玩喎？咁咪咩咯？我贴咗明星相之后咧，好多人问我啊，呢啲点解同咁多明星喺度影相嘅？有趣一轮咯。 呢个就呢个实杀晒啦， 杀晒噶，呢杀晒噶，明星杀晒噶， 有明星又系啊。 咁樣譬如影下貓貓狗狗啊，同啲貓貓狗狗一齊影都殺㗎，因為大陸而家流行養狗啊。 嗯，即係建議下啲網友，其實喂，就算你冇機會同啲明星影下相咧，你都拿個 Photoshop 出嚟執翻幾張。系咪啊？ 执得好咯，咁样 执得好啦，系咪 要？咁如果你真系 执到冇俾人碌爆， 冇同明星影相嘅话，咁你咪啊同啲宠物咯，啊同啲狗影，尤其细狗添， 系 啊细狗，因为大陆啲女仔中意养啲细狗，咁你养大狗都可以嘅，因为养大狗啲人又问我点解养咁大只狗，你有 talking point 咯，咁你准备一啲宠物嘅资料， 系 识同佢倾偈， 系 啊一抛你两句。狗噏喎，屌个鬼同你倾嘛，咁啊叫佢唔倾，不倾呢啲嘢啦。嗱呢样我好熟噶啦，吓边啲类型嘅女仔同我倾啲乜嘢，我咪同佢倾啲乜嘢咯，所以我有时刨下啲八卦杂志啊，咁样刨咗之后咪同佢倾下咯。哎，讲翻嗰个网友， 系 嗰个网友咧，身处就呢个广州市，咁有一日咧，我就想去执佢啦，咁啊打电话俾佢话，哎唔得闲我咁样，咁啊唔得闲就算啦，咁啊。哇！咁如果你唔得闲嘅话，我唔系好多时间嘅啫。你可唔可以下次过嚟深圳啦、啊？佢话下次先算啦。咁类似咁嘅说话啦，我唔好记得啦。咁啊，下次、啊、真系下次我就香港打俾佢啦。佢可以过嚟，咁我梗系嗱嗱临就呼一声搭呢个九广铁路再去载佢啦。咁啊，我约咗喺罗湖火车站嗰度等佢啦。咁啊，佢班車 delay， 咁啊，我早到嘛，等一陣間，我見到，咦 ，OK 喎，同幅相唔同喎，反而 啊， 一陣我俾幅相你睇下，佢樣好似小甜甜啊，係幅相，但係 邊個小甜甜啊？ 死咗我咯， 唔係啊，嗰、那個我哋好大，咁啊好大劑， 唔係幅相似 啊， 點得佢好鬼老，有小甜甜咁老， 唔係你話個胸似小甜甜又唔同，小甜甜個胸好勁噶 咯。唔留意啊， 吓、 啊，但系嗰个 OK 啦，吸手啦，咁样，咁出到嚟咦 OK， 可能化个下妆啊，你即系要见香港网友啊，仲有一个佢唔算好丑怪嘅男仔，因为我有相啊嘛，见过我都 OK 噶嘛，咁啊，开头咁好冷淡咗，开头出嚟玩，见面倾两句，咁啊，梗系带佢食饭啦，咁食下去咗湖背华盛啊，我可以介绍下呢间啦，啊湖背路。食街华盛呢个食馆系喺成个湖背路呢条食街最出名噶啦，亦都系最好食噶啦。但系当然啦，系最多人，亦都成日要等位。 嗯， 啊平啊，隔篱左右都有。咁咧，你封建游人啦啊咁样啊，咁啊食嘢啦，咁啊摆支红酒，摆支长城干红咁同佢怼下先啦。咁怼完之后又去我个主场啊，我个主场系咩咧？本色。啊，咁我去约咗佢东春园路本色，就唔系东门嗰间，因为食完饭啊，搭的士啊，唔好行去啦，因为如果东门本色就行过去啦，咁我又去春园路嗰度再唱歌，咁啊睇人表演，咁啊食饭嘅途中咧都系行寒暄几句啊，坐我对面、啊，大佬坐我对面都唔似啊，大佬死啦，今晚肯定冇运行啦，咁嚟到嘅唔通赶佢老母走咩？唔得噶嘛，咁啊。饮酒啦，或者咩酒精度佢啦， 即系可能佢啲慢热型，即系未挞着啊。 咁当然啦，开头啊，我有部署噶嘛，啊，开头食饭嗰度饮住红酒先， 嗯， 饮住红酒先，咁样去到本色咧，咁我就嗌啤酒啦， 嗯， 啊，咁啊，咁样我同佢灌啦。喺大陆咧，你想嗰啲人咧，用饮咗酒都系放啲噶嘛， 最紧要 放啲噶嘛，我唔系介意度佢啊， 系啊， 咁啊放啲噶嘛。但如果你飲死同一隻酒呢，佢唔會咁放㗎，因為佢唔醉㗎嘛。一大陸人飲酒叻過我哋呀，你記住呀。咁、我咪撞酒，撞啲啤酒落去，啊嗨嗨地啦。 就嚟啦。 咁、就我喂，因為本色一個好處呢，我去海海嗰邊呢，佢幾嘈㗎嘛。傾偈呀，梗係呀。 貼埋啲啦，跟住開始搭下膊頭啦，攬攬成。呢啲 講埋佢啦， 得啦，呢啲其實係啊，大家都係用呢啲招數㗎啦， 玩到最開心嗰頭就係 就跟住錫咗一啖啦咁樣，佢冇反抗喎。 唔係，同埋你呢個情形咧，你已經知道大概都去到呢個階段，你就知道今晚有冇下文嘅。因為即係譬如話佢俾你攬啦，佢俾你跟住嘴嘴啦， 錫啖錫啖面， 跟住你如果你又可以再進一步試一試，多手少少啦。跟住唔係，跟住全部嘢都受嘅，咁你知道今晚得啦， 我全部都受啦咁樣。係啊，我好簡單啫，我最誇張 即係打定電話訂房啊。 我最誇張我就係我。我含咗啖酒，就喂佢饮啊嘛，喂咁都得，嗱就掂晒 ，OK。跟住咧，咁啊饮到唔系饮好多酒就，因为嗰张台就睇消费200几咁样，嗌啤酒都嗌咗半打，半打唔知几多，我饮酒唔计数嘅啫，嗌埋咧鱿鱼丝，咁啊300蚊落楼到啦，我讲下嗰餐饭先，嗰餐饭80蚊嘅就好鬼平， 系 连埋支红酒啊，我支红酒70蚊买咗， 系 啊。咁樣食完餐飯咁樣去完本色飲完酒 咁好啦走啦 咁又咁又係去我東門嗰間嗰間賓館囉嘩我話你聽啊我呢輪收個 PM 即係多諗到你唔信 係 個個都係問我呢個東門嗰個 我知道我知道有個 Fred 都係啦 有 Fred 都係 有個 Fred 都係問呢樣嘢㗎嘛咪但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咁好啦你差唔多走啦咁即係邊個提出係去即係點樣打開嗰個話去賓館嗰個話題 呢呢招我有我成日都係成日用㗎啦常用㗎啦話不如搵一個地方瞓覺啦 嗯 喂好老實啦佢有一個啤花夫唔係啤花夫啦即係半醉半醒咁樣喂九成都係你話乜就乜㗎啦咪先而且咁搶姜咁跟住咪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樣因為我開頭呢我就同嗰個女仔講呢我就話佢冇地方住講到明㗎啦咁我話我可以租咗啲俾你或者帶你去骨場揼骨啫。咁當然唔係 FX 啦。但係當然啦揼骨嗰啲永冇喺我心目中同 彩你都傻啦。 彩你都傻啦咪先。咁我話我租間房俾你啦咁樣。咁我話我都有啲攰咁唔怕間雙人房嘅咁樣兩張床嗰啲啦咁樣嚟講。咁我 OK 啦一等落去講咗㗎啦。喺 QQ 嗰度講咗㗎啦。咁就大概開房囉。咁去。我去到嗰間賓館呢佢不過我話雙人房咁嗰個女仔我唔知係咪真係 識做啦 識咁熟 客嘅冇啊今日冇兩張床喎係咪 佢就一俾呢佢冇講冇講就俾咗張雙人床單人床 係啦大嘅雙人床 大嘅雙人床喔咁樣我話去到咁啊不如你瞓住先啦瞓下嘛我一坐低咁啊我依家買定喺下面嗰間便利店買多兩罐啤酒。 係。 即係諗起 你買袋袋嗎 袋袋我自己首先我自己有先啦冇嘅話喺嗰間賓館都有供應㗎嘛我貼埋相啦男士咩醒士㗎嘛認女人不醒人士㗎嘛咁樣咪同佢搞掂佢啦跟住佢話想挨下先挨下先啦咁我就真係挨下先冲過嚟。 冲凉啦係 啦。冲完凉之後你都冲我你都冲下凉啦我咁冲完凉咁都冇嘢㗎一出嚟就要嬲住件 毛巾係啦。 係啦。 唔係走唔甩㗎啦呢個時候 嘅嘢。已經知道你同我講咩矜持呀你講你熟女我都唔使。 係啦係啦。呢個時候就唔好講矜持呀。 跟住咪瞓落開頭瞓咧都以禮相待嘅，都係喺隔離咁樣，我瞓瞓瞓攬攬佢咯，攬攬佢自然攬翻你噶啦嘛，攬翻你咁咪嘴佢咯，嘴佢咪自然嘴翻你噶啦嘛，嘴翻佢嗰頭你咪大袋咯，即係上摸下抄啦，就又係嗰啲 指定動作 啦，邊個都講噶啦，跟住下山一萬句啦，話俾你聽，咪搞完之後，第二招即係搞幾 Q 啦，好似搞成3 Q 啊，我唔記得3個袋，咁第二招咪。留住依依不捨，我好醒㗎臨走嗰時候就送佢去火車站啦咁走嗰時候呢好心情呢咁攬實佢話我見啦下次我一定去廣州探你OK 咁樣嘩真好心情㗎嘛好啦咁就完咗啦件事係未完嘅我啱啱呢個禮拜上去深圳就嘟嘟嘟嘟嘟 又短信又嚟啦 咁佢短信呢是我成日话我收到好多女嘅短信啦好挂住你啊你出嚟玩呢呢个短信呢系同其他短信唔同。牛哥唔好意思我家人呢叫我返乡下上亲 我介绍咗一个军人给我认识， 嗯， 我諗以后呢都唔方便再见你啦，牛哥。我心諗会 发达啦， 大佬你先长，你后尾又唔系靓，系先，系先。而且有用嘢噶，我系除咗饮饮食食之外咧，我系一个先都冇俾噶。吓，呢次嗱呢次唔使俾钱啦，唔系次次俾钱嘅。 QQ 呢啲又未必话一定要俾钱啩，我谂。 唔系 即系你俾钱佢可能侮辱佢噶嘛，即系大家出嚟 happy 嘅啫。 谂都谂到啦，广州搭车过嚟都成嚿水啦，唔使其实都 咪请佢食餐饭喎， 都要钱啦。 咁喺深圳玩啊，你要俾钱喎、啊。 但系都要成嚿水，咁佢都抌本噶嘛，系咪先？即系话佢唔系冇付出噶嘛，佢有付出噶嘛。 唔系咁佢其实咁你唔系，但起码譬如话唔系咁你临走其实应该你送佢火车站，边个买飞先？ 佢咯，识佢买。 咁你应该你买啦、 啊。唔好意思啊，我即系 咁啊，差唔多啦。 深情咁拥抱咗佢之后，下次再见。 你应该心 佢都未买飞，佢都未买飞， 心情地送多张车飞俾佢。 真系，唉，下次听下你讲先。 系咯， 啊讲翻我呢排啲短信啦。 咁啊好啊，甩烂啦，即系 甩烂啦， 开心啦，即系个。happy ending 啊呢、這个 即系你话牛哥唔好意思啊，你唔使唔好意思啊，心谂我唔好意思、啊 欸。我俾我讲单嘢先啦，我又成、哦、我最近咧就唔系我不系又要出卖朋友啦，即系我屌、哦、有三个 friend 咧就即系都搞个几惹气嘅，咁咧就试完就喺乜泰就喺太平嗰间啦，咁、我哋成日去啦，咁咧就但系三条友一齐同时间就睇中咗个 DJ。咁咧就我唔係覺得好正啊，不過佢三個就都好鍾意佢。咁跟住咧就三條友就搞咗成兩三個月㗎啦。咁咧就三條友一齊去溝個 DJ。咁到最後咧就其中有一個咧就中途就已經退出咗，就已經咧就 溝第二件啦， 力數另外一兩個 friend 嘅不是，即係又話我睇相先嘅，兩條友就插手埋嚟啊，即係話咁我喺旁觀睇咧就覺得好過癮咯。咁咧就最上個禮拜咧嗰個 DJ 咧，佢話佢又幾威勢嘅，佢又 join 個團咧就去泰國玩。旅行團一個女仔，跟住然之後咧就到咗香港喎，咁佢到咗香港咧就好啦，咁而家其實到到呢個階段即係太長費事講啦，咁到呢個階段其實就得翻兩條友嘅啫，另外一個已經退出咗啦，即係就去到都唔 Q 彩嗰個 DJ 嘅，咁跟住咧就剩翻嗰兩個咧，有一個咧就同個 DJ 上咗嘅，咁跟住但係個 DJ 咧就好，個 DJ 其實係喺度玩嘢。佢就成日唔騷嗰個同佢上咗嗰個我嗰個 friend， 佢就騷嗰個另外未同佢搞嗰個 高手 嚟呢、這個。咁咧，但我嗰個 friend 咧都有啲道行嘅，佢又好搞嘢，就係佢喺試過喺長安咧，就有一晚咧，佢就帶咗個 DJ 翻房，但佢同我講話，我諗佢就即係我都信佢嘅，咁佢就話我成晚都冇搞過佢。佢話有兩個人就係瞓喺張雙人床度，我死都唔搞嗰埋。佢話因為我嗰個 friend 佢又有老婆，咁佢玩得好小心，即係佢驚刺身。咁呢條女咧就上個禮拜咧，我個 friend 就上咗嚟嗰晚我係乜乜魅力，即係其中一個嘅。咁跟住然之後咧，成晚就見到佢個電話咧，嗰條女喺香港啊，不斷咁發短信俾佢。咁咧就我嗰個 friend 咧就喺嗰晚之前嘅一兩日咧喺香港會過佢一次，咁都盡個地主之誼啦，就帶佢就周圍都又上個山頂啊，又去旅行街啊，下街啊呢樣嗰樣 show 嘅，即係帶佢周圍行啦。咁但係我 friend 都話：喂，幾驚啊，大佬！佢話即係佢一嘢就成日喺度翹住曬手啊，行街啊嗰啲， 即係俾親成朋友撞到。 係啦係啦，就驚。咁我就同佢講咯，我就話：喂，咪滯啊！我話你即係算數啦。我話叫翻佢上嚟香港啦，唔係叫翻上嚟東莞啦，即係唔好再香港同佢玩啊！我話即係大佬，即係有乜事好鬼危險噶嘛？咁啊呢件事仲未完噶，即係而家都仲未知嗰兩條友係點，但係兩條友就好頂人咯，即係成日就話又話你唔啱啊，又我唔啱啊咁樣，又譬如我哋去乜泰咧，又要搞錯啊！你今晚你同佢訂房，唔係我同佢訂噶啦，咁黐咗線，即係成日就喺度搞嚟搞去咯，搞幾個月啦已經。 即係我都想咁講啊！如果譬如呢啲網友同我一齊玩咧，我唔希望見到 我成日側邊就成日同佢哋三條友講咯，就真係冇你哋三條友咁好氣。我話真係有乜好玩， 大把靚女啦， 係啊， 係咪先？ 系啊，咪退出嗰个真系好认真嘅。有一次就坐埋喺度咧，我企就喺度食早餐朝头早，佢就真系佢系真系几认真咁少发脾气咯。咁啊，屌你咩？第一次嗰只我见到你先噶，你谂住唔系人嚟嘅乜乜乜啊咩？咁又闹佢两个， 屌啲兄弟 几个人。咁啊，而家佢已经退出咗啦。 系好鬼讲啊，真系真系真系估估唔到，系咪先？喂，讲下我呢排短信啊， 系。 即系咁啊！阿牛哥好挂住你啊，唔系，冇牛哥嘅，因为我谂佢有可能一个短信发几廿次，吓冇名嘅，吓好挂住你啊！你几时上嚟啊？你仲记得我吗？咁样希望你玩下我之处女咁样。咁呢轮咧，即系早轮翻 part time 啊， 嗯， 咁有翻少少钱咁样。我两个礼拜之内用够晒呢 part time 啲钱，咁就我其实谂住呢啲钱谂住谂住过年嘅，咁啊其实你知唔知咧？其实呢排咧，我瞒住我哋个台长咧，即系隔篱台嘅台长咧，我一放咗工我就上去， 系 即系台长叫我唔好成日上咁多啊嘛，即系唔知系惊我 人身安全 不省事啊，定乜嘢啦，系咪先？哇，真系！一收到咁短，一去到就系咁响短信就谂啊，系又复呢个啦咁样。呢两个礼拜啦，早几个两嗰两个礼拜啦，我执成十件， 嗯， 十件都唔同。即系咧，我年头啲奸运咧，就年尾嘅呢个时候收获啦，咁样就有啲。咩女呢四川啦、啊、湖南啊四川好撚多添湖南都唔少。 割禾啊嘛而家。 呢个湖北啦、啊、广州本地人啦、啊、深圳本地人啦、啊、即係一个死唔知咩啦几靚嘅呢叫、嗯、啊死啦。 咪 浙江啊 係。 浙江省个呢次係想讲浙江嗰件。 嗯浙江都要分边度喎要再细分㗎喎、啊。 佢福姓㗎嗰个姓呢唔知读㗎喎。唔知咩嘢好奇怪好奇形怪状㗎。嗰啲名即係我以前我都執过一件四浙江妹㗎。嗰个浙江妹姓新涛㗎。 嗯 呢次嗰个浙江妹我唔知姓乜鬼即係听都未听过你諗 㗎。因为好多浙江妹呢其实佢即係通常因为容易譬如你問佢嚟喺邊度嚟咧？佢通常一講就講浙江，但其實係浙江附近咧，再可以細分好多地方。 哦，咁我唔知 道。 係啊，但總之，哇！嗰件浙江妹咧就做呢個美容師 嚇 喺深圳某大美容公司啦，咁樣啊，唔係變靚啲啊，話俾你聽啊，費事已經話我一嚟要我搞蕭山嗰啲啊，咁唔係嘅啊，咁樣我就咧某一間喺大陸幾出名嘅美容師咁樣，啲朋友，我你知我識深圳好多女噶嘛，係先？我有啲女咧識埋啲老公咧，就要化妝啊，要美容啊嘛，咁啊熟咗嗰個女仔，咁啊嗌我N 个月前啊，半年九个月之前嘅事啦。咁啊，出嚟玩咁样，咁啊玩啦。咁啊，见到佢哋叮，哇，系得个，真系好掂。 咁啊，开始有落药啦。 嗱，咁啊，一路咧同佢喺纠缠啊。其实日日即系我成日上深圳都同佢纠缠。嗌出嚟食饭啦，或者我同啲 friend 出嚟玩饮酒咧，就嗌埋佢出嚟啦。镬都冇下文嘅。 系， 我搞到唉心灰意冷啦，唉，跟住就唔再揾佢啦，跟住就收到个短信啦。 嗯， 嗰次，哇，我咁多短信我唔拣，我第一时间复呢个先啦，唔使谂都唔使谂啦，系咪先？ 啊， 咁啊，又系食饭啦，呢例牌嘢啦，食宵夜啦，因为我做完节目都好夜啦，系嘛？ 嗯， 啊，星期三啫嘛，就系、是、本来谂住上去长江啫，星期三啫嘛。 啊， 咁啊，跟住咪同佢食下饭啦，跟住。我话你而家有咩搞啊？我有咩搞？不如陪下我上上酒店倾下偈啦。我哋买啲麻辣串一齐食啊，咁样 系 好掂掂晒。 有计啊， 系啦。咁因为其实我啲朋友，我啲 friend 咧，啲女，但深圳嘅 friend 咧都知道我咧，我系会俾钱嘅人嚟嘅。我除咗呢次个 QQ 冇俾钱之外， 嗯、 啊，咁嗰个女其实那个女仔都知嘅。咁跟住话我咪饮下酒咯，咁样食个麻辣串咯，食下，又跟住又系下晒一万句啦，啊下晒一万句啦，执咗几 Q 啦，有唔知两 Q 到啦，好似因为呢排执女执到唔知咩情况 吓。 咁啊，执完之后咪又系俾咗500蚊佢咯。 嗯， 啊，但系唔系人民币，俾港币嘅。 嗯， 喂，即系400多蚊啫， 贬咗值啊， 贬咗值，真系好，啊，港币都收，啊，咩？因为我人民币对晒吓，咁啊，俾港币 冇所谓嘅， 照收咁，啊，样，照收又好啊，咁跟住第二朝茶都冇饮啊， 嗯， 早茶都冇饮，咁啊，跟住因为佢赶住翻工，咁就同佢温。咁啊，说拜拜啦。咁样因为咧，又唔系佢讲俾我听嘅，佢朋友讲俾我听，佢话佢呢次翻浙江咧，就唔会再翻嚟噶啦。 嗯， 有可能都搵到下钱啦，唔知点样啦。因为佢都几好搵啊，做喺大陆做美容咧，都几点啊。 嗯， 啊，咁样咪哦，咁样一 Q 过啦，谂住好似 sales 妹长期摁就。应该冇啦，都一次，或者可能佢喺年头翻深圳，就算翻嚟深圳，我谂都又要磨一轮啦。 呢啲唔系问题嘅，最紧要大前提系唔好黐身就得噶啦，系啊。 即系好多，即系好简单。我成日话咧，你喺深圳咧，如果成日好要去玩咧，你一定要识一啲咧，喺深圳住嘅朋友。咁样咧，佢会知道系你系咩嘅。咁我嗰个男又好，女又好，你千祈唔好搞佢。 嗯， 啊，唔好搞，当一个朋友，以礼相待。 嗯， 啊，要请饮请食咪请咯，食得几多玩得几多啫，系咪先？ 系啊， 系咪先？咁样佢有佢系点样嘅？即系我系点样嘅？佢会两话俾啲其他女仔听噶嘛？佢，话我衰都唔紧要噶。嗱，当然我啲 friend 唔会啦，话好多浪子嚟，佢都同咁话一个浪子嚟嘅啫，但系佢唔会话唔识做嘅咁样，咁样佢身边嘅女性朋友咧，都知道我系一个咁嘅人嚟嘅，咁样就咪容易可以落搭去搞嘢咯， 明嘅， 系咯，今日好似怀旧篇讲唔到咯， 系啊，你话事啊， 下次先讲啊， 好， 咁样今集差唔多啦，嗱，仲有一样嘢 系 提醒网友先，唔系住先，我要解答一个问题啊。 系讲 应承咗个网友嘅，有个网友嘅话咧，喺我个讨论区讲咧就话，系我佢马交想去马交玩，新丁一名，就系 like 级好啊，定系特级好， 两样都好喎。 我话你听，系两种唔同嘅嘢嚟。 系啊，两种好难比较的。唔系即 我哋讲少少澳门啦。 你问嗱，你问我咧，就今时今日咧，就唔系，因为我哋唔同啦，我同你都系啦。 我哋唔系怀旧片啦，系捞啊。 O K， 下集啦。即系我想讲第一样嘢，如果你问我咧，问我自己咧，就今时今日咧，就两样嘢都冇咁好玩嘅。 系， 因为但系我就唔同，因为我嗰个出发，我嗰个角度就系话同以前有比较啊嘛。咁而家其实普遍嘅女就质素就弱咗啦。咁但系喺澳门系好系整体上嚟讲系好玩过香港。第一，价钱平啲啦。即系当然唔系 compare to 大陆啦，compare to 香港啦。咁就玩嘅嘢就promotion 多啲啦。即系有时就桑拿场都有。其实我而家少去咗啦。咁我而家就即系我谂而家就冇以前咁密嘅。即系如果玩 promotion， 以前就好多 promotion 玩啦。咁如果你是玩法就 Nike 就都是套餐形式囉。 套餐形式囉。 套餐形式囉。就明码实价，其实就最好的新丁，即是你不用怕被人屈，好放心的。 紫夜龙啦，是不是？ 是啦，几隻啦，去到紫夜龙其实我就觉得 贵 麻麻地啦，因为其实又要睇你自己个喜好。你一定要是啦，你个 budget 你许可啦，同埋就是你觉得你真的要有条女揽住瞓觉啦，咁你就咩我就唔鍾意嘅。 但我好成日短房呢，你跟住冇地方瞓㗎嘛。 咁又揽唔揽咁咪咁，但好多人去咁好多人去澳门呢唔使瞓㗎嘛。 咁真係。 你知道有好多人就有好多人去到呢就譬如好多人唔知習慣呢就晏昼搞完一轮。跟住咪去到係咪搞到夜晚咁，跟住然之后呢就去搏命㗎啦嘛，去搏晒，我唔知你係边一隻啦。咁就 ok， 咁但係你呢个 point 係啱嘅，即係如果你短聚嗰隻就冇咗个房囉。 冇咗房囉。 冇咗房囉。咁同埋你而家就今次唔同往日啦，你喺澳门攞间房都几系 贵㗎。大佬。 咪仲系价钱都贵啦。即系唔同以前我哋去就好松容㗎嘛，你知啦啲房啊大陆价钱，因为嗰时冇乜人住㗎嘛。咁所以而家 我住都系。我住京澳都好似系五嚿水都唔使。 係囉。咁同埋就即系啱讲就系话啱新丁玩嘅，因为佢唔使话逐即系你唔使话唔知道佢点样计。 好簡單嘅，去到碼頭，跟住然之後就 順德， 係啦，去到順德，跟住你求其就喺嗰度隔啦，即係總之，然之後咪睇下邊個邊間 package 咯。咁你話就叫問我有冇 suggest 好嘅場咧？我而家其實而家我都唔敢 suggest 俾你，因為我已經差唔多有成。我諗我都有，我對上一次去都差唔多成半年前。 嗱，咁樣我簡單啲咁講啦。如果你係諗住一 Q 過搞完之後去搏殺嘅，你梗係唔好即係玩短聚嗰啲啦，千零蚊到啦。如果你要諗住過夜嘅，咁過夜係點樣呢？你係諗住瞓長房啊，定係瞓桑拿房啦、啊？即係嗰啲豬肉台啦， 唔係你講佢吸，因為去桑拿先。 唔係啊，因為佢係問緊佢吸好定桑拿好。咁、 啊、 我俾選擇你啦。 嚇、啊！ 如果你要過夜嘅話，就吸咧就玩紫夜龍啦， 紫夜龍啦就會有埋間房開埋俾你啦， 俾埋你啦。但如果你去租單靈一二咧， 係 啊單靈一二咧，佢都有個長房俾你，有個啲休息室咧。 啊，不過就唔係咁好噶啦， 唔係好啦， 唔係瞓得咁好咯。 咁好唔係瞓得咁好，咩純粹諗住過夜咧？就可以有呢兩個選擇。 咪仲有咧， 我自己睇你點玩法啦、 嗯。 如果你點樣都好，都係去順德買張套票先。 嗯 啊、如果你諗住我嗰晚喺你去澳門之前諗定啊，我係諗住玩桑拿好啊。即係如果波啲白沙泉嚟啊，記住個桑拿係唔係就咁就咁。 係啊係啊，即係大家要搞清楚啊。桑拿個 terms 喺呢個大陸喺澳門 啊， 就係 波啲白沙泉。 開大㗎喇差唔多、 啊、開埋大一定 開埋大㗎喇， 即係 唔好以為係我哋香港人講嗰種桑拿， 唔係起機， 係啦 係啦 係啦，即係如果我哋強調揼骨，我哋就會講揼骨㗎喇， 係啦， 桑拿一定係搞嘢，係 啦搞嘢嘅，喺澳門啊，聽唔聽？所以如果你係要即係見閪面嘅咧，冇所謂，種種都得㗎喇，都有呢件嘅啦，咁你睇下你，當然價錢有分別啦，你要瞓覺過夜嘅有兩個方法，桑拿，就得。當然瞓豬肉台啦，咁、就可能冇咁好啦。一係呢就紫夜龍有個長房俾你，一係你諗住去玩完之後搏殺，咁你就短聚得啦。 唔係，我仲有多個建議俾你。 我都有個建議，你可以搏一殺先嘅。 唔係，我仲有一個建議嘅，其實就係、是、除咗你講話去Darling嗰啲呢，即係如果講揼骨、可以考慮下去類似好似大班嗰隻嗰啲啦，因為嗰啲呢就會係長大好多啦。有睡眠區啦，仲有就係、是、你除咗 Darling而家都有睡眠區， 係咪？同埋咧就係、是、即係你除咗搞完嘢之外咧，你仲諗住整翻個正經經揼骨咧，咁就大班係一個幾唔錯嘅地方嚟嘅。 我都會建議去大班。係 啦，係啦，咁同埋如果你真係，你話我搞完嘢，我想揾個正經揼骨，不過而家仲有冇喺度啊？我依家唔記得咗，普京桑拿仲喺咩度啊？ 哦，我唔知啊， 系啦，我间我就唔系好记得，即系葡京入边，我而家因为好少去啦。 嗱， 咁嗰个正经骨就几好嘅。 吓，因为咧我会讲个澳门怀旧篇咧，所以咧呢啲呢啲唔会讲咁详细啦。我可以讲一啲唔系澳门怀嗰啲，有一啲你哋好少知嘅嘢。 吓，唔系，但系整体上即系呢位网友问嗰个问题就即系好难解答，因为你好难攞桑拿同埋呢个去吸唱歌。嚟比較咁啊， 咁好簡單啫。 呢個睇你自己中意 啦。我覺得桑拿就係好簡單。你我舉例Darling啦，睇完條女太妹又好，大陸妹又咩唔同價錢嘅，有啲冇錢嘅，你唔好以為買張套票就唔使啊，有啲冇錢嘅嚇。咁如果你去Darling，我計Darling啦，因為好多網友都識，大班都一樣嘅啫。喺金魚缸望嗰條女上到去，跟住幫你除衫換衫，跟住喺沖涼嗰時候咧就幫你。波啲埋沙士，用個身體嚟幫你沖涼，沖完涼之後送你上張床，做完就拜拜。 係啦， 係啦。咁如果你係要吸咧，咁就走水都走水咗，當然有啲另計啦。你唔識媽咪啊嘛，識媽咪啊，走水另計啦。嗱咁啊，俾個房你坐低咁樣，跟住你啊 call 啲女落嚟咁樣。而家好多澳門嗰啲咧都做雙飛嘅，唔係你帶條女係雙飛。總之俾兩條女你坐，咁一路唔啱你喺度轉，一路轉，咁你可以睇八條女至十條女，即係咁你喺八條女至十條女之內，你揀啱噶啦。啊，過咗都係嗰句，揀啱就坐低。咁唔係嗰啲女走咗咧， 過咗秒又冇地搭 㗎，未必翻到嚟㗎啦。 多數都翻唔到嚟啊， 多數都翻唔到。 係啊， 咁你坐低可以坐一件又一件。澳門啲好處咧，就係你坐咗一件先。 讲嗰件 OK 嘅就死都唔好放走，跟住再睇其他嗰啲。 嗯， 啊，佢如果仲得嘅咧，就嗌佢落嚟坐。 系 系啦，咁样你就可以有得选择啦。咁跟住带佢话双飞啫，就搏嘢唔系双飞噶嘛。咁、其中带其中一件走，咁样就跟住签埋嗰张单，因为饮酒要俾钱啫嘛，系嘛。 嗯， 好，夜总会咁玩啦。 唔系，仲有 紫夜龙同埋唔系紫夜龙都系玩。 浴金唔系计落去个套餐 度。系啊，唔计噶， 唔计个套餐噶，唔好搞错。 系啊， 一差嘢到啦， 一差嘢到啦， 一差嘢到啦。 咁样就封建游人啦。好啦，嗱，咁我希望已经解答咗啲网友问题啦。咁我有做嘢啦。咁我都系讲翻啦。长安团仲接受报名嘅。如果或者我哋，譬如即系我就谂啊，如果你又去，我又去，阿哥顿都会去，阿静都会去嘅话咧，咁我哋可以一个人招呼两个朋友啦，咁、样希望八，可能有四个变成八个啦， 系咯， 系啦，四个变成八个，即系连埋我哋一打啦，咁样始终我同你两份啦，咁第二，小弟嘅 CD 系欢迎订购嘅，PM 我留个电话，出嚟攞。咁最好就梗係夜晚出嚟攞，咁样周就我放工跟住出嚟飲酒啦。好 ,OK, 差唔多啦，好快搵晒，好係咁， 拜拜。